第64集。 什么住院的？ 哦，我说漏嘴了。 哎呀，我听说他去北京出差，结果上个星期进医院了，不知道现在出来没有，搞不好还在北京的某个病房里。他们那行本来就是透支身体，沈直在律所又有案源又能创收的，估计压力更大吧，吃不消了也正常。 许年说着说着，头快磕桌子上了，昏昏欲睡。许岩在发呆，想起北京那晚见沈直的最后一面，消瘦、苍白、脆弱、失态，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惫。但在其他场合见到他时，比如第一次摄影棚，第二次汤韵妍的工作室，第三次酒店电梯，沈直看起来都是克制正常的。又想到第二天他和陆森去退房时，大堂经理打电话时候的场景。 把行李送去医院，别落下什么东西，仔细点啊！营养餐让后厨准备一下，中午送到医院，有什么要求都认真记下来，一定要安排好。 许岩当时还在想是哪个 VIP 有这种待遇，现在联系起来，那个人应该就是沈直。 哦，姐姐打电话给我了。 他接起来，高高兴兴应了几声。许岩听到他报了酒吧的名字，接着许年的脸色开始暗淡，最后挂完电话简直面如死灰。 哥，姐姐说她刚下飞机，现在过来，有话要跟我说。 许岩心里咯噔一下，许年已经僵硬痴痴呆呆地坐在那儿，一句话也没有。许岩想劝不敢劝，更不敢想叶轩到底要说什么。半个多小时后，叶轩踏进酒吧，他身材高挑，一进门就尤其引人注目。许岩抬手朝他挥了挥，低声对许年说， 打起精神。 许年勉强把头抬起来。 我上个厕所，你们聊。 叶轩走近后，许岩拿着酒杯起身，他醉得厉害，说话都有点不利索。谁也没有问许岩去厕所为什么要带上酒杯。许年往沙发里头挪了点，仰头朝叶轩苍白一笑。 累不累？坐一下，吃点东西。 不吃。 许岩靠在吧台边，不远不近地望着许年那桌，看见叶轩先是说了几句什么，许年好像有点撑不住了，接着他猛地一哆嗦，直愣愣地看着叶轩，最后抬手捂住脸哭了。越看越心慌，许岩已经在急速思考，如果叶轩真的提离婚了该怎么办。许年哭了大概有一分钟，叶轩一直很冷静地看着他。许岩咬咬牙，直起身准备回座位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。但他刚要迈脚，就见许年抹抹眼泪，拿起手机，在屏幕上打字。很快，手机亮了，许岩收到了许年的微信消息。哥，我要当爸爸了。许岩看着屏幕按下去，半晌才松了口气，如释重负地笑出来，眼睛却酸酸的。回到座位，他给丢人的弟弟塞过去几张纸巾，然后对叶轩说， 恭喜，辛苦了。 出差前临时做的检查，没等结果出来就上飞机了，后来医生联系我说确定怀孕了。我也很慌，要是跟许年说了，他估计立马就要飞去找我，我决定还是回来再告诉他。这几天我都有点心不在焉的，情绪也不高，很想见许年，所以今天提早结束了工作回来。 许年哭哭啼啼地伸手抱他，眼泪蹭到叶轩淡蓝色的衬衣上。 老婆 最后 叶轩开车把两个人带回去。许年怕自己醉醺醺的影响到他，就跟许岩一起坐在后座。他歪靠在许岩肩上抽噎着说， 哥，爱情太伟大了，哥，我希望你也幸福。 好， 哥，你现在开心吗？ 开心。 我也是。 叶轩从后视镜里看了许年一眼，轻轻弯起嘴角。车开到小区楼下，许岩摇摇晃晃地下了车。 我扶你上去。 没事没事，真不用，走两步路就是电梯了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们路上小心。 明天我让司机把你车开过来，停地下车库里。哥，晚安。 好，晚安。 哎，哥，我跟你说了吗？我要当爸爸了。 许岩笑着，鼻子有点酸，不知道是感动还是替他高兴。 真的吗？恭喜你啊。 车子开走，许岩回了回神，磨磨蹭蹭地往垃圾桶旁边挪。他的手心里一直紧攥着一只小鱼干，从叶轩进酒吧的时候就攥着了。经历了以为弟妹要提离婚，弟弟要当爸爸了的大起大落，小鱼干就这么缩在手心里，直到现在都被捂热了。扔掉小鱼干，突如其来的觉得很累。许岩在花坛边蹲下去，头晕目眩，他垂下头闭起眼，困但实在不想动，人喝多了就这样，看哪儿都像床，恨不得就这么躺下睡觉算了。后颈忽然附上一片微凉，许岩轻微缩了下脖子，睁开眼睛抬起头，沈直的臂弯里搭着件西服外套，正俯身看着他。草丛里有虫鸣声，飞蚊在路灯下打着转。沈直轻轻摸了摸许岩的后颈， 外面虫子多，回家吧。 看，又变成了陈静文中的沈律师。 许岩没说话，沈直握着他的手臂把他拉起来。白天下过雨，晚上的风有点凉，沈直把外套披到许岩身上，见他一直垂着脑袋不吭声，也没抗拒，于是小心地搂过许岩的肩，带他往楼里走。 什么时候从北京回来的？ 刚下飞机过来，正好碰到你回家。 这么忙？ 嗯，事情多，耽搁了几天。到了。